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维。 我是佩芬。 我是沈。 我记得我很早以前看过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他叫吕大乐，写过的一篇占领中环的文章。他说呢，占领中环它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不那么有危害。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占领中环如果你是要以硬碰硬的话，不会取得大家希望的，或者说是占领中环的人士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可以在市民层面起到一个社会感召的作用，就是把他们自己陷入一个所谓的无力的和弱者的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地位。占领中环他们所要打造的旗号就是所谓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但是如果大家昨天有机会看到香港电视新闻的画面，或者一些外国媒体的新闻画面的话，恐怕都不会相信爱与和平的这样一个口号。因为我们在电视新闻当中看到警方他们有多次的发放催泪弹，是扔向可以说是手无寸铁的这样一些市民当中去。而警方他们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就是戴着面具，手持盾牌和长棍，甚至还有手持手枪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市民面前。那我刚才所说的一系列，就是说香港吵嚷多时的占领中环运动在昨天凌晨的1:38宣布正式启动。其实这个时间点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我们前一天上个礼拜也讨论过这个香港的罢课行动。当时的罢课行动呢，是从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移师到政府总部，而且呢当时他们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申请场地的时间是有限，就可能接下来他们不一定还会在那集会。哎，但是就在星期五晚上正准备撤退的时候，突然之间学民思潮的一位领袖，他叫黄之锋，他也是这次学运的一个领袖，罢课的一个领袖，他突然让大家先别走。然后呢，他做出了让人非常意外的行动，他说要攻占所谓这个公民广场，其实就是冲击政府总部。好，这是礼拜五晚上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占中三子在干嘛呢？他们还没有去到这个现场。然后到凌晨的时候，也是正当大家想要撤退，他们突然之间说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1:38是在星期天凌晨1:38。 没错，其实呢，这个三子啊，他们有两个诉求，一个是人大撤回决定，还有梁重新来交报告。这个两个诉求啊，就是在一定层面也反映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看到在下午的3点的时候，港府发表了声明，批评占中是违法的行为，就已经表示了警方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在稍晚些时候呢，国务院的港澳办的这个发言人也是来想了这种一种表示哈，就觉得中央政府将坚决反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啊，觉得是人大对于香港政权的决定是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那其实中联办这时候呢，在7点也发表了一个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个占中的确破坏了一些当地的一些秩序，香港的一种秩序，也会破坏了交通，属于一种激进的违法行为。那么在刚才提到的1:38，就是凌晨的1:38，梁振英其实在深夜做了一个视频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公开声明呢，就讲到了说不要误信一些谣言。那么其中呢，就强调了说有一些传闻在不断的扩散，像那个解放军出动啊，警察开枪这样的谣言呢，不要再去传播了。在其实最后的部分，我们看到发表声明当中也提到了，其实希望香港能稳定的发展，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秩序，不影响到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 早前我们看到一些学联他提到说可能会无限期的罢课罢工以及罢市，我觉得可能势必会影响到这个香港整个社会的一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了。 社委你刚才说呢，就是关注到民生和还有那个经济的影响。 对， 可能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对生活的影响那么大，他们还能怎样做。我接触过一些去参与那个占领中环的人，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不一定是代表所有的香港人，但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吧，如果我不出来，我继续我每天的生活，继续保持每天的经济活动，那是不是代表就是往后就是这些日子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他们有一个担忧，他们就是看到好像最近几年就是他们生活越来越受到一个影响，还有他们的经济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转好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呢就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要跑出来做一些事情，他们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他们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呢，他可能是代表一部分的香港人，但是也蛮多人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比较意外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看到港英时代150年的时候，其实香港是一个经济自由的一个状态，是去政治化的，但现在偏偏是政治一种 高度政治化的 一种状态 城市。可能我们如果光看新闻画面的话，会觉得香港这个城市是不是已经变成暴力无法收拾，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了。我们说占领中环它的一个核心的区域就是影响在金钟和这个中环。昨天的晚上开始，就是金钟的这些地铁口是已经封闭了，那在这个区域的很多的这些巴士都要被迫改道，中环的交通也是一度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到今天呢，这个湾仔区和中环区所有的学校是停课一天，但其实除此之外其他的区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画面的话，会觉得电视它怎么样它都是一个放大的，可能它这个发放这个催泪弹那几下是非常激烈的，你看人群四散，有些尖叫之类的，但是我也听在现场的记者朋友们说，他说如果你看全天来看的话，它也就那几个场面是比较是电视新闻他们喜欢的，但是更多时候大家是非常平和的。 可是今天像就看到新闻，旺角也的主要干道也被占领嘛。像我今天早上上班，原本小巴大概平常大概15分钟之内上到旺角火车站，今天绕了一大圈半个小时，对。然后我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在旺角的这些银行分行是完全是开不了行，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召回总行去做。所以其实，在旺角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是你说，其实对于一个你说在台湾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说看到香港这种东西，我倒也不觉得特别的讶异，只是他的讶异在于瞬间。还有有趣的是，我昨天很多的朋友，香港朋友，在下午呢，也会传简讯问我，就也会觉得看到这种非常的痛心。因为他也其实也不是说这是哪一方，可是看到为什么两边这种激化的对立，他觉得很痛心很难过，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昨天半夜睡觉的时候也被简讯吵醒，又有另外一个香港朋友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个香港人问一个台湾人， 这是我的家吗？他最后觉得这是我的家。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香港人来说，我们常常都觉得香港人好像对于政治比较冷漠，大部分的人，但在这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他不是一定说支持占中或是支持哪一边，可是他看到的是两边当警察跟这些抗议者在那一条线那个藩篱之间对立的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而且这下来看好像看不到一个解决的地方。我觉得这某些时候台湾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多的香港人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心境。 而且你看这个警方他执法的一个取态哈，一开始说双方都是平静的，因为我甚至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么一细节，就是一开始警方没有增加到最后的7000人的警力的时候，是示威人群比较多，因为在金钟有过一个统计是大概是5-6万人在政府总部前面集合，如果是以这个人数它来相比照的话，那当然是示威的人群它是要远远多过于警力的，所以呢就会一度出现示威的人士他们是把警察或者单个的给他包围了。结果呢，你像人士示威的人群非常多，就是天桥上就是天空里和那个地面上他都有人，然后警察被包围之后呢，就是有在天桥的人他们尝试就扔这个那个矿泉水瓶，他真的是往下面扔，结果呢就被底下就包着那个警察那些示威的人用双手交叉示意他们不要这么做， 对， 我们要拒绝暴力，他这些都是不容许的。这是一个特例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例，就是是我看到的一个画面。可是我今天早上听其他的一些香港这个本地的电台，他们又在讲在另外的一些角落又会看到一些示威的人群，他们也有不理智的一个情景出现，就是警察已经也是被逼到角落里了，被这些示威的人群包围住然后进行辱骂。所以你现在还不太能够判断到底这个示威的人群他们在现场是绝大部分是平和的呢，还是说也是存在着一些这些比较不太能够让人容忍的甚至有一点点轻微暴力的这样一些行为，这是不是主流？倒是到了今天这个示威人群还没有完全的散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有示威人群会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听一位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他是香港凤凰卫视总部记者徐昌鹏，来听听他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实时报道。昌鹏，首先请问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现在是在那个香港金钟政府总部最初的这个干道到主干道上的天桥，这个位置。对， 现场的人群和警察的人数有多少？ 其实现场的示威人数跟昨天相比呢，现在是少了很多。大家经过了一天的那个之后呢，都感觉到明显是比较疲惫的，包括示威者跟警察在内都是。而且呢，现在早上的这个太阳也比较大，所以呢，现在看到路面上的示威者的人数其实并不多。有的呢也都是主要集中在天桥底下乘凉，然后警方呢，但是警方一直是在旁边戒备的，但是那个也没有装备呢，也没有佩戴，现在还是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现场能不能看到昨天深夜又发放催泪弹的痕迹？ 在现场看不到那个催泪弹的痕迹，但是早上到的时候还是能够隐约闻到一些刺鼻的味道，就闻下去鼻子就会觉得有点刺激性，就感到有点不太舒服。 那看到今天示威人群他们有做一些跟昨天不一样的防护吗？ 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今天的防护措施比明天跟昨天相比是明显要减少了很多。比如说就是他们没有佩戴那个防护面具，然后身上也没有像昨天那样缠着那个塑料胶带，然后现在全都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 有没有采访过一些市民，就是在金钟我们相信可能大家出行上班上学都受到影响，大家是怎么样看待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交通方面？ 是的，意见比较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他们的出行是的确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因为的确在金钟这个区域呢，跟正常的情况相比，要比如说去到一些主要的那个大厦里面是需要绕行很长的一段距离，跟原先相比，而且有很多道路是赶道，尤其是像现在那个车辆是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区域。然后地铁服务呢，现在今天早上是金钟明是恢复了运行，但是班次比以往要减少，而每个地铁站，而很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都被示威人士用那个雨伞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堵塞了，然后现在有部分的那个地铁口是需要改道，这给这个一些人的出行是带来了影响。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另外一面呢，就是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确是受，他们也觉得受到影响，但他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学生做的包括示威人士做的这些事情，他们认为是在为香港的未来发声，所以他们觉得即便是受到了影响，但也还能够接受。 示威人群有没有下一步的打算？ 暂时观察来看，他们并没有下一步打算。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整体来说比较松散，可能现在大家都还在这个经历了一晚上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大家身心都比较疲惫，可能现在还正在恢复元气状态，还恢复元气。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选择今天早上离开回家做调整的，就不留在现场了，但是可能在今天晚上还将会回到现场继续支持这次的这个活动。 就是说不会进一步的升级，但是也不会撤退，是这样吗？ 会不会升级这个我们不敢说，我们只能说从现场的情况来看，现在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到他们下一步的部署是什么。 现场的物资配备有观察吗？ 现场的物资配备我们看到是有示威人士是有一部分的，但是数量并不太多，主要是水跟饼干的这样的干粮为主。 数量有多少？是像很多媒体报道的很有组织的在运送物资吗？ 我们并没有看到运送的那个状况，但是他们就是囤积物资的那块区域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有秩序的，可以看到。而且 量也比较充足，感觉。 嗯，好的，谢谢，谢谢昌鹏，也注意安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凤凰卫视的记者徐昌鹏在金钟，应该就是占领中环的一个核心区域带来的报道。可以说哈，现在的一个情况跟昨天我们看到的一度是非常激烈的对峙的这样一个画面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只是我们现在看到战中三子他们说出来这样的话，说占领中环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控制了。哎，这样的言论一出来，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属于不负责任。好，那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会从学生罢课到占领中环提前发生，而且警察现在的一些手法是不是有过于粗暴的嫌疑？三句话新闻，我们回头继续聊。好，欢迎回到三句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贝芬， 我是沈。 那可能非常多人是感到意外哈，本来说占领中环应该是在国庆期间发生，为什么会在学生罢课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天的凌晨1:38突然之间被战中核心成员之一戴耀廷在广场上，他说现在开始正式启动。我在想中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因为毕竟哈，学生罢课，我觉得发动的时候你是需要一定的所谓的群众基础和大家有个共识。我会觉得这帮人他现在有一点点在集结，就是学生运动成果的这么一个感觉，甚至包括当天晚上学民思潮的领袖黄之锋，他是这个罢课的核心成员之一，也是学民思潮跟学联是一起发动的这样一个全港大专和中学的这么一个罢课行动的核心成员，他当天晚上是决定要冲入政府总部的时候立马就被警方给拘捕了，说他是冲击政府的这个公务和破坏公共秩序。当时其实学联和学民思潮或者整个的罢课的一个大军里面是陷入一个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学生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就是我们罢课要罢到何时为止，是真的说梁振英你不出来跟我们对话，不跟我们进行任何的会面，我们就要无限期的罢课下去吗？大家其实并不是非常知道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好，当时占领中环那几个人进来之后呢，大家也会质疑说你们前几天干嘛去了，他们说我只是静静的观察学生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在背后一直无条件的支持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他突然之间会振臂一呼说我们开始占领中环了。哎，这个时候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学联的人和学民思潮的人和被他们发动的一些大专学生们，他们会觉得手足无措，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为什么在现在开始？你包括之前占领中环他们有些预演，有些物资和一些所谓的紧急方案的启动，大家都没有想好在这样一个时刻。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已经看到有几万的学生已经聚集在政府总部门口，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是趁势一推，人群都不用再费多大力气去这个发动了，已经人在这儿了嘛，而且他们会抓住一点，因为学生之前已经说了，他说他们是支持占领中环的。哎，但是我就不确定是所有人都是支持占领中环的，还是说有一部分学生他们仅仅是挺学生，仅仅是支持罢课，其实我们并不一定是希望采用占领中环这么一个做法，是不是我们那些想法已经被你们集结了，已经被你们绑架了。嗯，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三子，其实战中三子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嗯， 他之前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开了很多次会。 嗯， 那么其实在早先的时候呢，比如早上10:00的时候他就到场声援，之后呢就是他们在不断的开会，那么有上午的这个8:00还有晚上的11:00，那到其实凌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振臂一呼，那就宣布了占领中环。其实在这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个已经长期聚集在这个区域的一些学生以及一些所谓的战中的人士哈，他们其实状态下并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理智，这时候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或一个言论可能会变得特别突发的一种集中的话一种发就爆发吧，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就现场集会的。 嗯， 我那时候在三立，我也提过，在2006年那时候我们上街去倒扁，有时候在这种大量的群众聚集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上非常容易 就在那个当下有那个，不也不能说是失控，我觉得情绪会到达一个高点。 嗯， 所以其实我们看回那个新闻画面，其实见你说战中三子为什么在这时候，在那个气氛下是有可能。可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香港市民也在质疑，就是当初所谓的战中，包括你说现在去看战中三子他们身上的那个 T 恤， 嗯， 上面还写的是和平战中。 嗯， 那刚刚樊主席开始也讲到，这现在的反应还是和平吗？是就是跟原本战中设定说我们只是在这边静坐，我们用无声的抗议，然后最后警察来跟我们抬走，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好像跟他们当初设定的战中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模式。 嗯， 可是我觉得战中三子在这个判断点上，可能很多时候他也会像刚刚樊主席提到的，如果你要重新再发动一次，他需要再一次的群众的这种去聚集，是不是能够有把握？我觉得他评估上在这个点发动。可是现在发展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对他们的质疑是因为看到新闻，陈建明也讲说，好像现在的群众很多都是自发上街的，他不一定是战中的，所以我不太可能去把他们叫下来。 嗯嗯， 你知道其实在台湾呢有一次相当类似的经验，群众运动之难就是把人带上街很容易， 对， 可是你要控制里面的人，大家都能够守规矩，或者是把人带下来，这绝对这是一个智慧。 嗯， 为什么当年蔡英文会有一个暴力小英的一个称号呢？就是陈玉玲在访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带人上街去抗议嘛，可是因为申请的集会游行可能到傍晚的五点就已经结束了。 嗯嗯， 好在结束的时候蔡英文说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大家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可能明天再来。可是因为很多的群众在那个情绪上，他还没有结束他的情绪， 嗯， 他也觉得这样还不够，所以晚上可能继续留在街头，然后后来开始发生有丢汽油弹的、砸车子这样的事。 嗯嗯嗯， 可是当时民进党的处理是什么？这些我已经呼吁过大家下来了，所以这些暴力它不是属于我带上去的群众， 嗯， 这跟我无关。 嗯，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群众的这个领导者，因为群众很多时候上街，刚刚樊主席讲到，很多人可能我真的不知道，我就一呼呼大家说走我就来了。 嗯哼， 所以领导者之重要是你必须要能够控制这个场面。 嗯， 我觉得现在战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来可能是真的没有经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嗯，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一句说因为大家是自发性来了，好像跟我一副我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我也很同意佩芬说，就是战中三子在这个活动当中的那个角色是怎么样？因为，我不会说是支持或者是反对，但是这三个宣言那个战中的三位教育界或者宗教界人士，他们在那个活动当中呢，有时候他们的立场是令人很搞不通、很怀疑的。 嗯， 比方说，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早前就是公布那个普选的那个标准出来之后，我记得其中一个戴耀廷他曾经接受过一个外国的一个传媒的访问，他说战中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失败了。 嗯哼， 但作为一个活动的一个策划人，他假如说当时候就是大家有一点奇怪，为 还没开始行动呢，就已经先说失败了。 还有就是刚才佩芬说，他们其中一个学者是陈建文，他就说，其实现在战中这个活动的人潮都是他们自发性的， 嗯， 没有跟什么团体是有什么相关主导的。 嗯， 因为这感觉就是他们好像又在逃避他们的那个责任。 嗯，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些所谓的那个活动策划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他们是在搞乱还是有计划的一个？ 我看今天那个《明报》的报道，他们就说哈，采访了那个陈建明他们几个，就是所谓的战中三子，他们自己都承认说，凌晨1:38发动不是一个好时机。他们这个不是好时机的一个缘由，可能是说其实当时的人群他都已经有一大部分他是散去的，或者说正在散去的一个路上，他不是人群聚集最多的时候。而且确实就出现你说这些学界的学生的领袖他们是不在场，他们之间到底是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或者是协商吗？就是 他说他们有跟学生沟通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似乎啊，这个这么振臂一呼的最后这么一个决定是有一点点草率的一个作用。但是你会发现香港市民他有他的一个特点， 本来可能没觉得人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多，就是因为警方他中间有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执法的方式呢激发大家再走出来、 嗯、 最开始是用胡椒喷雾嘛、 嗯、 就是我有记者的朋友他也在现场，他说这是我为战中留下的第一滴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胡椒喷雾他喷了喷上你的皮肤之后过不久他说他怎么会流血，他说这个感到非常意外，就是、疼痛难忍，就已经你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香港那些游行如果是被警方喷胡椒喷雾它已经算是一种暴力的，很多市民理解哈、 嗯、 但是到了昨天的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开始，我记得是六点多钟， 六点之前 六点左右吧、 嗯、 就开始发放催泪弹了、 嗯、 这时候你就傻眼了，说这是在香港吗？你印象当中发催泪弹只有在什么土耳其什么埃及什么叙利亚什么巴西，在这样的国家这么动乱的一个国家才会发生，为什么在香港他突然间要用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极端的一个方式，因为香港市民他从来没有领教过，所以说他们根本在现场没有任何的防备。 我觉得不单是不光是发生在香港令人意外、 嗯、 就是你看当时候为什么警方会向一些没有什么特别装备的那些市民去发放那个催泪弹、 嗯、 因为催泪弹是按指引是用来对付那些暴徒，比方说他们会威胁到其他人的 扔什么汽油 生命啊，或者是破坏啊、放火啊， 他们什么也没干， 他们什么也没，只有一个眼罩跟一个口罩，那 保鲜纸把自己皮肤保护起来。 还有我看过一些画面，就特别气愤的，就是有一些、 嗯、 就是有一些示威者只是站着， 嗯、 他的手就 双手举 起来， 没错， 没有什么动作，但是那个警察就当着他的面去碰， 嗯， 还有发放那个液态的什么 tear gas。 哦、 哎呦，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脉络， 嗯、 你在想，其实喷胡椒喷雾的时候呢、嗯，刚才说流了一滴血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画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因为喷完那个胡椒喷雾之后，他可能会出现看不见或者说很难受的状态，他碰到其他地方就可能出血了，那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前一步胡椒喷雾喷出去，其实已经给你一个警示，就是你可以戴上眼罩，可以选择戴上口罩，这样都会防止后面的进一步的这个其他的东西会。进入你的眼睛，那后面这是一个不断的升级的规划。 我觉得现在掉果的地方就是在于你似乎没有人他可以用一个更加专业的这么一个评判的标准去评价说现在的警方、 嗯、 他的这样一个执法是不是极端和暴力的。我也是今天早上听香港其他的电台节目、 嗯、 就有人问到叶刘淑仪啊，这个就问他说你以前当保安局长嘛，你说现在警方他这么一个做法他是不是过激了。 我有看 他这个我不能评价你要问那个、嗯、问那个保安处问警务处他们才知道、 嗯嗯、 他说这些警察啊，你现场他有他们的专业判断。梁真也这么说，你看这个昨天下午三点多钟他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信任，我也相信他们警方有自己的专业判断、 嗯嗯嗯、 但是我感觉因为香港警察他没有遭遇过这么一个严重的场面、 嗯、 你包括跟05年当时的韩国农民在香港发起冲击的这个事件比较也好，当时他们可以说是外来的一股势力吧， 那时候那些韩农是全副武装的， 对啊，他们全副武装，他们是有自己的非常保护很严密的这样一个装备，跟现在你看上去完全是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顶多就是几个壮汉吧在那儿。而且你看警察他扔完烟雾弹，扔完这个催泪弹之后他其实没有接下来的动作，他就是震慑一下，人群也没有驱散走，反倒是很多你如果在家里看电视看到这一幕你会心里非常非常的激愤，说香港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政府也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甚至有看到一个橙色的一个警示牌、 嗯、 据说是有两面的，是一面黑色的是让大家这个退后和散去，另外一面是说如果不退去会 开 枪，这个就是太让人不安了，甚至引发一些很糟糕的联想。 后来警方说那个牌是大家意会错误了，你们拍的牌的后面， 那你干嘛要弄两面让大家拍到吗？ 没有，当时这个其实后面的说这个学联他就已经说他有可能说看到他们未来有可能发那个橡胶子弹，它不是真的子弹啊，那不是会打上去真的是会受伤的一种、 嗯、 橡胶子弹可能打上去会可能疼那种感觉。但我刚才其实提到你们一直在讨论说这个 tear gas 会射非常严重，但是我在想其实如果触犯了一个违就是扰乱了社会的秩序的情况下，其实警察 做什么都无可厚非。 对，因为我如果在 如果在内地或在大陆的话，其实基本上如果这样的情况，直接可以用电棍直接就一下子就 over 了。嗯， 可是我们刚刚一直讨论到，梁振英也说到，就是相信香港警察的专业。嗯，我觉得很多时候警察会觉得我是在执法，你们今天你们没有照法律来申请吗？嗯，我今天我是执法，我觉得警察他代表某种公权力， 对， 这执法绝对。可是刚刚提到专业，专业是应该，可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在这些群众运动，特别这些时候的处理是需要智慧的。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可能你要把人带上街，带上街之后要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把人安全带下来，能够让这个局面不会有些到什么失控，你到时候才说不是你，我觉得这都是智慧。嗯，同样的，我觉得警察的处理也要智慧。智慧什么？嗯，其实很多现在都在讲说，可能很多的群众他当时可能我未必是去支持罢课或支持战中。嗯，可是因为可能我在电视上我看到了，哇，就是警察就发了这个就是催泪弹这烟雾弹之后，我看到就很多的群众可能就到现场去了。所以有人也会觉得警察在这个时机点上是不是可以不要在这个点上去做。嗯，你就举台湾的例子好了。台湾例子它其实很多时候它其实有一套的。很多时候你发现在失控是大家申请到可能一个时间点上，继续在可能特别就是在马英九办公室前面那个凯达格兰大道。 嗯 可是它真正会驱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都是凌晨。 嗯， 凌晨的时候其实是示威者比较疲惫的时候。 嗯， 那可能也是人群稍微会退去，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是会等于会去上课，得回去可能要上班。 嗯， 所以他人群是比较少的时候。这时候的警察他会有一套的，可能你会看到喷水车出来了。 嗯， 他会用这些水柱去驱离。 嗯， 当他驱离一段的时候，就有这些警察就拿着盾牌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清场。 嗯， 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就是我当我做这一步的时候，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嗯， 那你会通常隔天早上可能凌晨六点多起来看新闻，发现其实已经清场完毕了， 人已经慢慢的清场完 毕。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智慧，不是只有专业。 嗯， 而是可能时候更需要一些智慧跟现实贴近的判断。 哎，倒是你在新的画面里面还能够看到这么一幕哈。啊，就是警察他在喷胡椒喷雾的时候，他会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 有吗？ 有，我看到，而 TVB 一直在放那个，他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旁边的那些市民他就想，大家都是香港人，你凭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人？但是你放在一个情绪非常激动的这么一个场合下哈，就是所有的抱歉也好，所有的一些警示也好，你都觉得没用。我只看你最后做了一些什么。我看到的画面是人群也外媒有说，这些香港完全就是什么雨伞革命，他们没有更加高级的装备，就每个人大概准备几把伞，然后一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呢，警察他一下一把抓过去，整个伞他就烂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伞的质量会变得这么糟糕。总之这样的画面呢，你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看见过哈。那么接下来他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也需要再持续的讨论。好，三联华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维， 我是佩芬， 我是蔡森。 我觉得刚才佩芬讲到说，香港警察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上哈，一个是要专业，可能有的时候你不能仅仅是专业，而且是要有大智慧。但是我觉得专业和智慧的前提都在于你有没有经验，或者有没有其他可以参考的例子可以供你借鉴。这次警方不说了，从来没有见过啊，香港史上没有，至少回归之后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群体性的事件。那第二个，学生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我记得我们在上周讨论香港罢课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时候，就谈及过说，如果在台湾的话，太阳花学运他们是非常清醒的，我们就是学生，我们拒绝跟一切政党有任何的交集，甚至包括绿营的人跑过来我们都会非常警惕。但是在香港情况完全不一样，甚至看到学民思潮，他们当时应该是学联，他们在这个使用就是政府总部前面那块地方的时候，应该是几天前他就应该到期了。他们说接下来我没办法，我们只有找公民党。这个时候我看到新闻，我就观感就不好了。 嗯，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做一种完全是独立的力量，你并不需要依赖任何的政党。 那你说你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背后一定会有人说，那他们是不是给你们其他的一些，会不会交换啊？比如说我帮你们申请场地，你们要帮我们达到一些诉求啊，就类似这种，你就变得不干净了，而且之后是很难撇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战中他会突然间在那一天哈，就是由前面罢课，你看起来还是相对平和，盛伟不是在现场吗？没有人出现很义愤填膺的一些口号，只是静静的在那听演讲。甚至你看到后面那几天，他们在政府总部的前面那个广场上集合，大家都是拿着书本。你像周保宗教授现场在教政治哲学给他们上课的，学生听课听得非常认真，没有人会觉得我们只是来凑热闹，或者说为了走堂，像你说叫逃课，我们才来凑来参加这么一个行动。不是的，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但是就是在星期五晚上，黄之锋他那么一下说我们要占领公民广场，我们要冲击政府总部，我觉得整个行动的方向它就完全改变了，就由之前我们看到的相对理性和平和的这么一调，到现在看到我不觉得已经是爱和和平可以再占领中环了。 我觉得其实当时在罢课的期间，我在现场的感受是，学生的确在比较理性、比较和平、比较安静的状态下来听台上有些人的那种比较激情的演讲，但是整个的秩序来说，其实跟这个户外的课堂是有一些像的。那么其实我觉得那种集会的话，在我看来，因为我可能刚来香港不久，那我在我看来是 OK 的，是觉得很和平很理性，那么他在表达诉求。但是后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就已经冲破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底线，或者为这个破坏了一些公共的秩序了。 不是说法治社会吗？可是你们自己在征求的一个争取的在价值，你们率先进行了破坏，这也是很多人批评现在占领中环行动和学生这些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论点。 可是今天警察比较大，就是抓着，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你要来游行或是来集会，你就必须要依法申请嘛。那香港法律有规定说你违法，因为你没有申请。可是其实你比较很多的国际上的，我也查了一些例子，像美国的话，它法律上原则上基本上是不限制，可是它主要就是规范你，就是你必须要在游行里面是能够平和的，而且是对交通不能够做任何的影响的。那包括在英国虽然有很多的细节的法律，可能公共集会法、公共秩序法、暴乱集会法，很多这样的细节去好像针对某一种细节去做，可是其实大致上包括在德国也是一样，就是我都宪法都保障人民有这样集会游行的自由，只要你不影响他人。我觉得现在的一些争执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台湾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大多是中间的这群人，大多数的人他是沉默的。 对， 在我们可能在电视上或者在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他可能代表某两种对立的声音，可是这一群中间的人，他之所以沉默，他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他在选择他发声的时机点，而且他也会用这样的标准去观察两边的一个，就可能也许警方这边、政府这边的处理或者是游行，我们可能都会用这样相对的观察。可是昨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在我刚刚也提到，在警察跟群众之间的那个樊篱，在一边在喷胡椒水，然后一边在拿雨伞在挡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在瞬间，我可能只是一个台湾人，我不是香港人，可是我都会眼眶都湿了。你知道他其实不是一个，你好像为什么警察用这样去对待群众，或者是群众好像你怎么为什么，你是觉得他走向，因为用台湾的例子，我会觉得社会的两极化，你大家都觉得台湾是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可是社会的两极化跟民粹化是现在台湾面对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似乎没有一个理性去看待对方跟讨论的空间，好像很多的问题两边都会可能极端就出来抗议，可能我们出来发声，我们说我们的诉求，可是大家好像找不到一个能解的一个结。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昨天看到那个场景，我会觉得当初我讲过我们是一个台湾，不是两个敌人。昨天我看到香港的这个场景，一条这样的铁篮子分着两边的香港人，我也会有这样子，其实大家是一个香港，不管你出发点是什么，警察执法可能他的很单纯的立场是我维护法纪，我为香港好，另外一边可能我在捍卫某种价值，我也希望为香港好，其实大家不都为了香港，但是为什么好像缺乏了一个理性讨论的一个空间。 我最近有一个观察，就是看最近两三年的那个游行的情况，就是比较 早年的一些游行，比方说就是游行的民众他们影响的那个交通，或者是跟警察要有一个封路的安排，他们都会谈判的。 嗯， 那谈判之后呢，就是大家有一个协调的一个安排。 对， 但是最近一两年呢，好像有一个情况，就是第一就是警方可能一开始就是说你们这个集会是一个非 法的 集会 的、嗯、 对，另外呢就是你们挡住了那个交通，就是造成了那个交通混乱还有那个治安的混乱，然后就是用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去应对。 嗯， 那其实可能你们大家都会想，为什么现在香港市民是不是变得越来越 激进、 嗯、激动了。但我们再推一步再看看，就是过去几年就是警方的那个执法的那个态度就变得有点越来越强硬。 嗯， 有时候呢就是香港出来的市民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对方有怎样的一个动作，他们就要相对的回应，比方说有时候他们要智慧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协调协商才是最终结的一个解决方法，也不是硬碰硬。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硬碰硬，就是越来越那个后果是不能预计的。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哈，你说在这个整个行动当中，学院或者宗教或者其他的这个领袖，就是各个界的领袖，他们会说什么。你看到昨天的这个战中三子，当然没话说，他启动的第一天一定是义愤填膺的，就是号召大家走出来，但是他们到了晚上情况也开始有所松动，就是说一定要为大家的这个人身安全为最先考虑，就是他们让大家回到家里去，回到安全的地方去散开，不要再留在这儿，因为看到警方已经开始所谓的进行暴力执法。然后你看到这个天主教陈日军，他是宗教领袖，他一开始呢对着镜头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就是一直在谩骂政府，说现在的政府已经是成了这么样一个所谓无耻和暴力的政权，你看他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平民。但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再争吵下去，应该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为先，大家先走吧。 嗯， 然后这个学界教育界，我在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收到沈祖尧校长的一封邮件，就是发给中大的学生老师，就说呢我们已经是看到有学生在参与这样的行动，我们当然是为大家，如果是参加这个社会行动，他还是持一个客观的一个态度，但是也是为大家的安危考虑，说学校已经在第一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医务的24小时的一些援助，心理的援助和法律的援助，他通通全部都在配套的。就这个时候你更加觉得这些领袖的表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还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香港市民他到底会不会听这些领袖的。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很多时候他这次走出来他说是自发的，他是因为看到电视画面的刺激他才出来，就到了最后他会不会成为谁都没有办法去组织和影响的一群人。当时不是还有一幕是梁国雄吗，就是长毛他跪地应该是要求就是恳求这个学生留下来，但是当时很多学生他们都走了，其实不听他的，你跪也好你骂也好你求我们也好都没有办法，我们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但是后来人们又说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不支持这样一个罢课的行动，他们可能只是想回去休养一下，休养之后呢我再出来。所以你到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这些领袖他们这个作用还能起到多大，但是如果领袖哈他们一直在说一些就更加激进的话来说，我觉得他只会对于这个走下台来，就是这给他一个台阶是火上浇油，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其实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打我电话发微信，有的时候甚至到下半夜一直在发，也问我几个问题，我当时觉得其实也反映出很多一些内地人的想法，就是首先问说这个为什么要战中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机会。 嗯， 然后我就在来去想，我也想原因。其实呢他们也在说，你说现在香港的经济社会其实发展还可以啊。 嗯， 那而且呢很多比如说像273种这个产品都是零关税的一种，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现在近些日子在这个亚洲的当中，就是经济的发展当中，中国的崛起会导致这个香港经济的一些衰落，或者说现在上海的一部分的发展让这个香港看不过去了，香港觉得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损失，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问了我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内地的很多考量都是因为经济而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也在思考到底是不是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这样。 这几天哈，就是 FT 中文网他们刊载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的教授丁学良写的几篇，就关于香港政局为什么发展到这一步。我觉得他最后一篇写得非常好，他的意思就是说，香港人现在在争取的不仅仅是人权了，就接下来你开始公民权了。就公民权里面，就尤其是中产，他们会要求越来越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苏格兰公投他最后以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他就是中间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这些人我觉得也是香港政坛非常吊诡的一个现象。你看到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说，香港社会它已经处在非常撕裂的一个情况，但是撕裂在哪儿，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撕裂，其实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或者说经过论证的数据告诉我们，只是知道好像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双方是没有办法进行聊天的。可是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有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但是大家会关心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就是中产阶级他们会怎么想。你看有人会觉得他们占领中环，有人会我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就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就是中产他们是其实好说的，只要经济过得去，我的生活就是原来的生活水准还可以保障，我可以。可是呢，我也可以要求的更多，比如说你政府在通过某一些政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向某一个，不要像现在那么明显的向某一个阶层倾斜，能不能考虑更多中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会上它的瓶颈来于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是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限制。你会想到，哎，是不是这些所有的限制就是来自于这个政府所谓的认守性，和没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让所有人或者让大部分人是接受的这么一个候选人，这么一个领袖，因为他一个所谓的这个认受性不高，所以会导致将来推行的一切的关于社会民生的政策也好，它并不能在社会上获得最多的或者足够的支持，就会导致刚才盛伟讲的，你不管是经济层面也好，什么贸易层面也好，你通通就发现一系列问题都来了，你跟大陆之间的这些摩擦和矛盾你通通没有办法解决。可是你眼前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在的矛盾，那我只有想一个办法，是不是把这个领袖换掉，选一个可以代表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心声和站在我们这个阶层是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的这个阶层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制定的。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准确的。 你刚才说的一个情况其实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香港人的一个看法。比方说你问某一些香港人，你问他支不支持这个示威正中，他肯定说，大部分可能会说不支持，因为怕会乱，怕会影响到生活，或影响到这个经济，怕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的这个运作。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你觉得现在你自己的生活你满意吗？你觉得现在香港的前景好吗？他肯定说应该可以更好的。所以呢，你反过来再问他，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换一个领导人，或者是哪个政权可以改善的话，他都会说我会支持的。所以他们大部分人就是比较矛盾，就是说如果这些人可以跑出来为他们争取的什么，他们可能某程度上都会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也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向前。 好，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请佩芬来回应一下。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先请佩芬来回应一下吧。 对，刚刚樊叔一直讲认受性，可是你说好，台湾大家两岸三里面普遍就觉得他是，就像领导人是直选嘛，马英九在2008年他的认受性可高，可是你看他一路下来，他在推动，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推动这些民生的这些问题啊，经济问题是越做越差的，至少是很多台湾人对他的一些批评。那包括你说能不能选出代表某一个阶层，就至少是大部分中产阶级或是基层新生的人。好，那我们讲到2000年的陈水扁，大家对他一定都觉得他是一个 贫户三级贫户出身的一个人，他最能懂得大部分的基层人民的心声嘛。可是好，给他执政八年，你看，所以其实，在民主，我不是说一定是什么，只是说在民主里面呢，其实大部分我们也在透过这些东西在学习，所以不是一定只有某一种方式它才会一定是好的。就像现在觉得认受性不高，你说找一个认受性高的它就一定会是好的吗？所以大家可能期待值必须要做调整。我们今天也许有了民主，可是民主对我来说，我觉得始终都还是一个不断的在学习跟精进的一个课程。 嗯哼，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反对的声音哈，就是也是很多内地人不太理解的，说你看他们把交通都给瘫痪了，但是有人需要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环境，那他们不是把所有人的利益都给绑架吗？其实他这也是流氓，尽管说他们是抱着一个非常公益和什么大爱的一个目标去做，但这些很大部分人也是不接受。就像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昌鹏的连线哈，说市民当中有怨声载道和不满意的人也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觉得他们是在为了我们所进行牺牲，甚至包括你昨天在新闻画面里看到很多的这些老年人，他们说这些学生我就是来支持他们的啊，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还怕什么？他们才是最珍贵的，我们就是来支持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如果你在其他的这些社会议题上没有取得一个社会的一个共识的话，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场合本来你是有机会发声的，但是你没有发出足够的声音，或者声音不够大的话，社会它就会像积累的一定的矛盾的时候，它就要一个总体的爆发。我觉得不能单看说这次他们是把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给绑架了，大家你要想为什么香港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会不会因为你过往你没有足够的行驶到，或者说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让自己的声音得到足够的表达，才会走到这一步。我不觉得说这帮人我们就要这次要花多大的这个马力去抨击他们哈，反倒是我觉得香港社会每个人都有责任，就是走到这一步。 你谈的认受性，其实可能有一部分的同事都问过我，这是为什么你们香港人现在肯定要换那个梁振英？其实都是关乎于他上台以后他认受性的情况，因为他一上台之后就有一个违建的事件，然后呢后来也有国教的事件，还有免费电视牌照的事件，还有新界东北的事件，大部分的推广的那个政策都是跟民意有比较大的落差，所以呢现在其实比较大部分的一个香港人都是对现在那个政府那个执政的那个能力是有怀疑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诉求，就是说他如果你问他们换一个特首会不会肯定做得更好，他们可能说难说，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愿望，就是觉得现在政府跟那个特首如果可以换掉的话，他们是有希望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们就是现在就有一个诉求。但是将来其实佩芬曾经说过，就是说你们换过一个特首之后那怎么样，其实香港人我想没有太多想的那么长远，但是他们就是看到面前现在短线的现在政府那个主政的那个能力实在值得怀疑，所以他们就要换掉那个特首。 其实我感觉跟哈森之前的那种观察是一样的，我感觉到就是现在香港人并没有想好下一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总是希望一种改变，就把社会像一种更好的一种方式或者更好的一种情况下来去发展，但是他现在目前呢我觉得其实 是 否需要想一想下一步会怎么样。 他们气愤就是因为你改变的机会也没有，其实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他们跑商界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改变的那个权利，没有改变的那个实现的那个途径，所以他们就跑出来。 刚才其实我们听到那个就是发声的状态，因为觉得这个发声确实很少，才会积累到一定程度来爆发。我也在想，就有没有一种很好的方法能够疏解这种所谓的这种声音的方式。 我觉得事已至此吧，就是可能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决定于两方的这个领袖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大众。如果梁振英他这边可以稍微软化一些，就是不再是重复中央的一些论调，他尽管说自己没有权利去推翻或者说去让这个政改重启，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妥协一点点，就包括现在的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到底是有几部分他说是可以在框架里面再进行发挥的，比如说选委会的这个构成，然后他说其实也并不是说让泛民是完全没有这个机会抛出来 的， 或者说这个温和民主派他们其实也是有机会的，那具体细节是有没有进行过一些比较周全或者已经是先于原本计划的一些考虑，让大家是感受这个政府他其实有在帮我们想一点点事情，而不是一直态度这么强硬的就坚持原来这样一个所谓的底线。另外一边你也会觉得这些领袖们哈，战中三尺，你也不能说已经被人群已经出来了我接下来就不管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哈进行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像太阳花学一样，你会也有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诉求提出来，你让他下台，或者你让他整个的政改重启，让人大收回，甚至学生说的什么让人大道歉，这太不脱离现实了，根本不可能会发生。那你一脱离现实，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瞎胡闹，你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终结。而且你说罢课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学生哈，我就罢一两天或者一个礼拜不上课，这 OK， 就一年300多天，你有几天不上课，那有什么大关系吗？但如果无限期罢课，就像现在说的，你就不知道这个社会它最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它可以承受得了的。尽管说现在港交所一切运作如常，但是你坚持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下来，你就不知道它最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现在已经下跌了100点了，1000点了，很多。 可是现在我们在讲到经济，你可能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可是你知道，今天我坐在这小巴上，我想到的是什么？因为今天绕到了深水埗，我想到的是那一些如果你身上可能每个月赚最低工资，身上还背负一个家庭的这些人，他可能会因为也许可能因为这样的我必须要绕道，我可能要多增加的这些交通费， 对，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能有能力，还不是说他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去付出的这些成本呢？我相信香港肯定有，那包括今天很多的像香港中西区的这些小学中小学已经停课了，大家觉得停课小朋友赚了一天假好开心，但有没有想到其实 很多 的 学费的一天， 很多的父母他其实是把小孩送到学校，然后下班接小孩，他可能中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请工人，或是没有去照顾小孩，可是因为今天小孩多了这一天课，可能父母的作息也乱，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小孩怎么办呢？其实这都是其实会去影响到一面。可是我刚刚再回头再讲，其实在这些过程，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政府或对于这些香港市民，任何的有没有上街的都是一个课堂智慧，其实媒体在中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究竟是很多时候大家如果都是为了香港好，媒体是不是有些时候你要能够分辨是非，或者再朝一个我们讲来正能量或理性的这种方向去导向，不要去再煽动，或者是在太过的立场只看到某一些点。另外呢，我觉得在这时候政府跟包括群众运动这些人呢，讯息透明也是很重要的。 对， 你说像昨天可能我们也知道现场有传出说可能警方用了 解放军 或者是用了塑胶子弹，那后来梁振英在凌晨的1点多发了一个这个， 应该第一时间出来辟谣， 对，第一时间应该辟谣。那包括其实你说在2006年倒扁的时候，他们几乎每一天群众运动每一天都有一个记者会，我们可能来说我们在呼吁说我们都是理性的，那昨天可能有一些这些其实我们呼吁你不要这样子，那我们现场有纠察队， 对， 其实大两边的人都是很透明的，来向公众指导。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香港现在可能双方都要学习的讯息的透明度。 昨天站中几个人一度说我们不想跟记者说什么了，暂时没话说。学民思潮他们学联一度就是群龙无首，都不知道该派谁出来跟记者说几句。好，那现在这个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是踏入了第二天哈，现在来看似乎双方的这个情绪都比较的平和，那至少我们是在没有看到像昨天电视画面上那么激烈的两方对峙的这样一个情景。那我觉得底线就是一定不能有人员的这个厮杀，这个是底线。然后接下来说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想好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所谓的进行一种公民抗命，那么接下来事态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也会为各位持续密切的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点坏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佩芬， 我是赛赛， 再见。